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说他平时呢也没有什么胸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突然有一天呢，哎呀，特别的难受，而且呢是四脖子汗流的哈，于是呢就赶快呢叫急救车送到了医院。这个时候的医院诊断是急性的心肌梗死，还相当的严重。于是他就有问题了，他说平时呢我胸部也没有什么难受这样的症状，怎么突然就得了心肌梗死呢？当然了，他本人呢有20多年的糖尿病的历史。 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核心的其实是你最后一句，是那个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当然前边这个问题啊，已经诊断是明确的，心肌梗死。他问的这个问题奇怪就奇怪在，在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我们都有前兆症状。可是在他你刚才说这种情况，他过去根本就没有这些征兆，一下就出现了这个发病突然， 就突然的。 他这个属于一个什么样问题呢？他这个属于一个糖尿病病人的我们常说的无痛性心肌梗死。因为在糖尿病病人这个心肌梗死里面啊，无痛性心肌梗死它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容易对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说，尤其这个患有多年尤其是10年以上这些糖尿病病人来说，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无痛性心肌梗死呢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误诊和这个延误病情，而且会增加这个死亡率。这里就有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糖尿病病人他这种心肌梗死通常多发于这种无痛性这个心肌梗死呢？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糖尿病病人他这个心肌梗死啊，没有胸痛或者与这个长期高血糖造成了什么呢？造成这个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受损有关。所以这个有三分之一这个糖尿病病人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明显的这个心前区疼痛这些症状，那么仅仅表现的是这个乏力啊、头晕啊、气急啊、心悸啊，直到这个有时候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他突发。因为平时没办法，我们说症状它是一个疾病的信号嘛，那我们没有症状，前期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会引起注意。当然对于有些病人来说， 他在做体检的时候，如果做这个心电图的时候才被发现。那么心电图检查出现异常的，我们说那个 Q 波啊等这个陈旧性这个性格这个表现。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是你患有这个十年以上这个糖尿病这种情况，那一定要注意常年的去检查自己这个心脏这种情况。因为就说这个无痛性心肌梗死，它容易导致我们误诊延误病情，导致这个死亡。谈到这个糖尿病，在这里还是反复要给大家说啊，我们既不要受于包括我们包给大家做这些宣传讲这么多并发症，大家压力不要太大。核心是什么？你并发症的核心原因还是你血糖控制的问题。只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虽然有这么多并发症，我们讲这些并发症是目的是什么？不是这个恐吓大家，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危害，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倒过来说，血糖控制好了，并发症是可以不发生的，可以这个跟我们正常人一样，这个延年益寿，不影响我们这个生理功能啊，或者其他这个生活。在这里我就顺便讲一下，我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我们说是心脏、眼睛、肾脏、大血管、神经末梢这些病变啊。但是它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病变发生率和死亡率呢，是非糖尿病病人人群的2-4倍，也是我们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病人来说是最主要的这个死亡原因，它占糖尿病病人死亡原因的这个4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啊。而且啊，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老病号，就是患有糖尿病十年以上，你血糖过去是老是这个波动，忽高忽低，那这个其实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这个发病年龄早，进展快，病情重，而且预后差。在发达国家呢，就是75%的糖尿病病人呢，他都是死于这个心脑血管并发症，就是你看将近有这个3/4的人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随着糖尿病这个发病率的升高和病人这个寿命的延长，那因为这个基数大了嘛，糖尿病病人并发心脑血管病变呢也逐年在增多。糖尿病病人容易发生这个冠心病，或者你刚才说的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病人人体内这个糖含量过高以后啊，使这个心脏血管的内皮细胞，就是我们血管里面，就你把它理解成管子那最里边那一层啊，它的结构蛋白通过非酶糖化，以及我们说的这个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糖化，这种糖化以后，它不仅损伤了我们的内皮细胞，而且呢促使我们血管中膜这个平滑肌细胞向内膜游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血管是三层，那么中层这个平滑肌呢，它本来是起一定这个弹性这个作用，但是你这个内膜受到损伤以后呢，它就会增生，就变成就是我们说这个平滑肌细胞向这个内膜游走，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我们血管这个通透性这个增加。你通透性一增加，所谓通透性增加，就是大家想理解成血管那个缝隙啊，它给多了，缝隙多了，那你想，我们说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主要原因是这个胆固醇啊，那它就促进了这胆固醇这个脂质呢沉积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同时啊，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血粘度高，又容易这个凝积，那么血小板这个功能也容易发生异常，这样呢就容易使这个血栓这个形成，加上我们血管这个压力增高，就容易造成那个内皮这个肥厚，中层这个肌细胞这个坏死。而且由于这个胰岛素这个抵抗，什么高胰岛素血症， 等等这些原因呢，它直接可以诱导我们的平滑肌增生，这样动脉的这个内膜和中层呢，它就发生这个增殖，并促进我们肾脏啊远区小管，所谓这个远区小管就是我们这个形成原尿的时候从回收这个尿液里面的营养物质这个管子啊，就远区小管对水和钠的这个重吸收，兴奋交感神经系统通过这个内激素儿茶酚的这个作用，增加了心输出血量以及使外周这个血管这个收缩。糖尿病病人往往还合并有这个，哎，我说一会儿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还有这个微量白蛋白尿，所以呢，糖尿病病人呢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血管病变。心血管病变，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你要是一般的血管，它也就是仅仅是伤害这个血管，可是你偏偏伤害的是我们的冠状动脉。那冠状动脉发生了，冠心病来了。这个心绞痛来了，心肌梗死来了。那么对糖尿病病人这个心肌梗死来说，还有个特殊性，无痛性这个心肌梗死。无痛性心肌梗死容易引起这个误诊，延误这个诊断，能提高这个死亡率。这一点呢，通过大家学习这方面知识，一定要加以这个防范。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呢，我们也给大家编辑了一个小册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进行了解。 嗯，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更多的了解呢养生方面的话题，我们结合节目的内容呢，为大家集结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88864427，来进行免费索取。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哈，这个实际上糖尿病的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的危害大。像刚才那人已经有20多年的糖尿病的历史了哈，以至于呢有心脑方面的并发症的产生。而且呢糖尿病人的并发症呢，他非常可怕的是像刚才提到，他就没有任何症状，是一种无痛性的心肌梗死。等到他发生有症状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糖尿病人就更加要注意啊。好了，那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糖尿病人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哈，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另外在这里呢我还要通报一下啊，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对于我们的信任与支持，那我们组织的生产厂家特别为大家从元月开展促销活动。如果您想详细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请您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 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张主任，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例子啊，确实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啊。因为呢他有20多年的糖尿病的历史，平时呢又没有任何的心绞痛的这样的症状哈、啊。但是一旦发现到医院诊治，就是心肌梗死了，所以呢万一要是耽误一点的话呢，就影响他的这个生命了哈。那作为这个糖尿病性啊并发的这种心脑方面的疾病，我们如何做到一些防范呢？ 谈到糖尿病，我们都知道以目前啊医学这个发展水平，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没根治的时候，其实老患者他应该有这种心理反应啊，就是在他刚得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视的，而且那个很认真的去吃药，很认真的降糖，可是他有个半年到一年以后呢，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也就是个血糖升高，早期我们说对人体除了这个酮症酸中毒他有严重伤害，但是那个发生率并不高，诶，他这个呢就不太重视了，不太重视了呢，后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俗话说的，哎，这个皮实了。这样的话，一年又一年，时间久了呢，哎，我们累加这种反应了，这种问题了。那么到后期，其实是一个很痛苦这个过程。当然，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无痛性心肌梗死，它危险在就是你有危险，而你不知道这个危险，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一下子就给发作起来了。这样，它恐怖在这儿。那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如何做防范呢？第一呢，不要嫌麻烦，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与慢性病共存，如何上次也讲过如何让它不伤害我们，所以呢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尤其是你患有10年以上这些糖尿病患者啊，你应该每半年去常规的检查一次这个心电图，以便呢及早的发现这个心血管这个并发症。如果平时这些小节问题，如果出现这个，我们常人也会出现什么疲乏无力、头晕、胸闷、气急，如果有这种心悸，或者说有这种，有些人也是能感觉到的啊，有这个严重的心绞痛的，那这会儿呢就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这个心电图，做这个心脏超声波、动态心电图、放射性核素检查等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做选择性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以便呢及时明确诊断，尽早呢开始应用这个卡普托利等扩张这个冠状动脉，同时呢可以服用一些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抗凝，再给予这个降血脂的药，即使你的血脂不高，如果我们要用药的话也可以给一些降血脂的药，必要的时候呢给予这个溶栓等等这些治疗，当然我说的这一套都是临床这个操作。那我再给大家说，既然谈到这个糖尿病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心脏这个你反复的一会儿缺血了，尤其是慢性缺血，你又没这个感觉，或者有时候这个总是这个发作这个心肌梗死这种问题出现，这么再发展下去，那就会出现这什么充血性这个心力衰竭，就是我们说这个心衰。当然心衰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症候群。那么在糖尿病人当中呢，高血压的发病率是我们正常人群的2倍，那么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并存的这个人群啊还是相当高的。那么这是发生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心力衰竭呢，它是高血压这个常见的并发症。那你想这个心脏老是在这个高压力情况下搏出，那当然你到后期就是个心衰。那么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呢，40%-50%这个心衰呢它起因于这个高血压。那么血压越高，又没有好好的这个控制好，血糖控制不好，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发展心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另外糖尿病病人本身由于这个心肌微血管这个病变，常常呢在这个心肌微小血管内呢沉积特有的这个血脂啊等等这些物质。那么血管这个基底膜肥厚，血管周围呢纤维组织增生，心肌内呢血管又普遍狭窄闭塞和这个扩张，心肌呢长期下去就会有这个轻度的纤维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心肌存在这个弥漫性的小灶坏死，坏死灶呢又会逐渐的纤维化，形成纤维化这个病灶。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心血管危险因素不控制的话，那么随着病程的迁移，部分病人就会出现心力衰竭。你看前几天我就咨询一个患者，他是这个心力衰竭，最后由于这个心衰导致这个就是心脏循环不好，导致这个肺循环不好，肺循环不好又出现这种这个肺部这个积液，肺部这个积液以后，他肺脏原来是没问题的，就是由于心衰并发了这个肺部循环这个问题，最后又切管靠呼吸机。总之就是说，你看我们到生命的这个最后呢都是多器官衰竭，那这个啊都是这个平时这个积累的。在这里要提示的就是，在咱们糖尿病病人不要心烦。那么糖尿病它其实也就是一个血糖异常，你把它这个控制好就没有问题。在这里边，如果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已经有发生过无痛性心肌梗死或者冠心病等等这些并发症，我们说要积极的抗纤维化和用这个茶色素。这里有个问题，上次有个听众问我，那是不是用了你给大家讲的抗纤维化或者用茶色素，我就不长斑块了，不会发生这种心肌梗死了？在这里我想说一声啊，医学讲的是平衡，你一种原因血糖血压血脂在促进你这个血管堵塞发生这种心血管这种危险性，那请问你用什么力量来对抗它？所以我们总在用一个词儿，抗，这边有把你往得病这块拉的，这块有一个力量把你往出推的，这样呢我只能说对你有好处。那当然你对人家如果说血糖血压控制的好，人家再用这个抗纤维化通过这个茶色素，诶，人家这个照样不发生这个冠心病。但你不能说我给大家介绍了抗纤维化或者再加这个茶色素进行这个调理的话就一定不得，没有神药。代谢性的疾病，生活方式的疾病，一定在这个药物保健方法使用的同时，你不控制这个生活方式的话，那这个都是徒劳。否则的话，你去找一个这个专家说能把你这个药到病除，你像有很多虚假广告就说啊，把这个用了以后你随便吃随便喝能给你根治100天根治糖尿病，就像那个央视打假一样，有这种说法啊，这些都是不可取的，都是这个谎言，大家也不要去迷信。另外从降糖这方面来说，如果你药物吃烦了，你看在早期我们可能是吃一种，我就可能用一个胰岛素增敏剂，再用呢我又得加上一个这个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就是延长这个糖的这个突然这个升高。再往后呢我们又去用是个什么这个胰岛素增敏剂啊，不是用这个补充这个胰岛素等等等等，控制越来越差。其实掌握好这个饮食，我们完全能控制好血糖。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有这个燕麦葱条粉啊，就是当然它是一个大的营养这个食品剂，我们通过这个正常吃饭前加上这个营养这个食品，我们一样可以把血糖控制好。血糖控制好了，就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么麻烦，那么复杂的一个疾病给大家带来这个烦恼。 嗯，那刚才呢是针对一位20多年的糖尿病的患者，突然呢发现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哈，最后呢造成了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呢，也跟大家来说了说哈。 我在这儿插一下啊，这里面你看咱们收音机前这个听众肯定很多有人得了20年，今天还依然很好，但我说你不要侥幸。